据南朝鲜的时事点评报道，南朝鲜光州市议会议员们要求美国公开其在光州人民起义爆发当时操纵和默认南朝鲜军杀害抗争参加者的行为等所有相关资料，查明真相。他们强调，现届政府应当向美国政府要求全面公开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拥有的光州抗争相关文件。